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1813年，西方音乐界诞生了两位伟大的人物，他们命中注定要共同给这个世界制造出不同凡响的声响。他们把自己耀眼的光芒同时映衬在19世纪歌剧的天空下，他们就是意大利的朱塞佩·威尔第和德国的理查德·瓦格纳。那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场音乐会，是来自于去年10月31号，《城市与英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指挥家于峰和歌唱家王威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的威尔第和瓦格纳。音乐会的导赏主持人是聂一京。 大家好，我是聂一京，很高兴能够与大家相约在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系列线上演出的现场。今天晚上我们将在音乐厅上演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于峰亲自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一场关于威尔第和瓦格纳作品的音乐会。那么届时呢，还将有女高音歌唱家王威献唱精彩唱段《爱之死》。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去欣赏这场音乐会，我也将邀请指挥于峰院长一起来为您解读这场演出。那么在此之前呢，我特意去观摩了于院长与乐团的排练，下面我们先一起去看一看。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家大剧院的排练厅。那么管弦乐团在演出之前就是在这里进行排练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探探班，看看指挥和乐团在演出之前是怎样来做准备的。来，我们往里走。 25小时，只要大提琴带起来。 1分多钟的时间，整个人都着迷了。这个曲子真的是很让人沉醉哈、啊。能不能介绍一下刚才您正在排练的这个曲目呢？ 大家好，我们刚才正在排练的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曲和最后的《爱之死》。这场音乐会特别，我们给大家就是设计了两个歌剧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和瓦格纳，他们的两个作曲家的作品汇聚到我们这场音乐会上。 嗯，太好了，真是很让人期待。我们看到今天乐团整个编制也是非常庞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管弦乐团。你看，今天我们合作的这个队员，那个是全编制的啊，规模也非常大。因为无论是瓦格纳的、这个威尔第的，他们到后面的话都是编制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瓦格纳的作品，那运用了很多，比如英国管、低音黑管啊，什么等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大三管编制的乐团。 音乐会马上开始，听到的就是由指挥家于峰来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威尔第和瓦格纳的歌剧《城市与英雄》。最开始演奏的是威尔第的《命运之泪》序曲。 特别注意到咱们今天的曲目当中全部都是歌剧中的序曲和前奏曲，这个序曲和前奏曲有哪些不同？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关键的一个话题。因为什么是序曲，什么是前奏曲，怎么就从序曲又到了前奏曲啊？甚至到了普契尼以后，基本上连前奏曲都就几个小节，基本上没有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戏剧理念、歌剧理念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最早啥也没有，就是一些宣叙调，但是哎，慢慢的有了序曲。序曲干什么呢？就像我们戏曲的开场锣鼓一样，就是把歌剧里面的一些主要片段然后融入到序曲里面来了。而且从序曲到德国以后发展为交响乐了啊，我们说的交响乐是这样才发展200多年，所以说歌剧的序曲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它实在所说大多数时候是两张皮的。那么接下来说前奏曲，其实是一个歌剧观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也就是瓦格纳开始。瓦格纳认为音乐的戏剧歌剧或者称为乐剧就应该是开门见山，他不能够形式主义的再加一个序曲啊！当然，观众来到了剧场以后，还静静的听一个所谓的序曲，这个就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他把它称之为前奏曲，而这个前奏曲的关键就是跟后面的，就是戏剧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前奏曲有短的，有3分钟，啊，长的当然也有这个8分钟、10分钟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跟整个歌剧形成了一个。 融为一体。 所以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曲家的早期都称为序曲，然后到中期晚期以后全部变成了前奏曲。所以在我们在欣赏的时候，比如说命运之力还可以称为是那个是序曲，但是茶花女它就不一样了。茶花女的这个称为前奏曲，他已经把全剧悲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这个音乐部分，而且最揪人心的这个音乐渲染，已经放在 前奏曲 里面了。然后包括那个主要的主题，也是就是维尔纳他唱的这个最揪心的那一句的滴答滴答答，滴答滴滴答答，就在二部里面他唱的，所以他就高度的浓缩和概括了歌剧里面的主要的就是戏剧的基调，然后跟整个歌剧融为一体。 耳边就是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的序曲。今天呢，这场音乐会是来自于2020年的10月30号，由著名的指挥家于峰携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王威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奉献的歌剧序曲音乐会，以尘世英雄为主题，致敬浪漫主义歌剧创作领域当中被称为歌剧之王的威尔第和浪漫主义歌剧终结者瓦格纳。威尔第的一生写了大概30部歌剧，以1839年的伯尼法乔伯爵奥贝尔托开始，以1893年法斯塔夫这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喜歌剧之一作为结束。那时的他即将迎来80岁的生日，可谓活到老写到老。常有人说，看过瓦格纳的作品，你可能会记住歌剧的名字，但是看过威尔第的作品，你会记住歌剧里的人物。 在威尔迪心中，歌剧是人的戏剧，他很擅长发掘生活中的小人物，刻画他们的性格和心理。比如耳边《茶花女》的歌剧，他展示的就是茶花女的命运。尘世与英雄，这场音乐会为什么会叫这样的名字呢？听听指挥家于峰的解释。 这场音乐会是挺特殊的，那么把威尔第和瓦格纳搁在一起，也是希望通过这两个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然后来集中的呈现给观众朋友们这两个作曲家他共同特点和不同的特点。 嗯， 作为歌剧艺术在十九世纪是应该说到了一个巅峰的时期。1813年，威尔第和瓦格纳同年出生，但是他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那么威尔第他更多的是继承了意大利传统的歌剧的创作的手段，那么他选用的题材也更多的是讲人间的啊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而瓦格纳，他更多的是灵魂的拯救、救赎，以及对这个爱情的这种自我牺牲。另外很多大量取材于德国的古典的文学、神话以及传奇的故事。那么从他们音乐风格来说，一个威尔第是继承了意大利的歌剧的创作手段方式，比如说他是分幕的、分场、分曲，以歌唱来主要表达戏剧内容。因为很多观众他们只欣赏啊唱得好，然后旋律好听，然后忽视了很多内容性的东西。 嗯， 而我们说一部优秀的作品内容是最最重要的。瓦格纳看到了一些就是歌剧的就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他进行了又一次的改革。我们说歌剧历经了很多次的改革， 从1596年佛罗伦萨开始，距今我们已经400多年，有了歌剧以后，最早只是有宣叙调，后来也有了加入了咏叹调，后来加入了啊歌剧的序曲，然后又加入了啊重唱合唱，慢慢丰富起来了。但是每一个这个时期呢，都有不同的就是作曲家的理念，有的认为这个乐队主要是为歌唱家是伴奏用的，但有的像格鲁克，他们认为音乐应该服从于戏剧。那么到了维尔蒂的时候，也是处在于一种更多的为歌唱家啊，就是声乐来进行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但是瓦格纳就不一样，瓦格纳认为歌剧它是音乐的戏剧艺术，他甚至把歌剧称为就是乐剧。他这种理念之下推动了整个的就是歌剧艺术的发展。 这场音乐会上半场演出的都是威尔第的作品，下半场演出的是瓦格纳的作品，而且都是选自歌剧当中的序曲。那现在听到的是威尔第的歌剧《西西里晚岛》的序曲。歌剧的序曲往往都是这部歌剧的浓缩，现在听到的西西里晚岛序曲，这也是来自于威尔第的作品。威尔第他很讨厌那种裹脚布式的剧情和冗长的铺垫，他的歌剧情节发展非常迅速，矛盾冲突也非常激烈，这些也注定了他笔下那些小人物的悲惨的命运。再回到音乐会当中，序曲被称为浓缩的歌剧，来从这些序曲里找到歌剧当中我们熟悉的那些咏叹调的影子。

关于这场音乐会的两位主题人物，音乐会的指挥家于峰这样说。 威尔第在创作的时候，他啊专门为此要创作好听的咏叹调啊，然后旋律上，啊、而且威尔第本身来说，他也是一个旋律天才，所以他的咏叹调以及重唱、合唱都写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很多时候让人家过耳不忘。但是就是这样的东西，在瓦格纳看来他是反对的，他认为这很多时候是戏剧上所不需要的，不能为唱而唱。 嗯， 更多的他是要表达戏剧内容， 嗯， 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在他的整个歌剧创作中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宣叙调、咏叹调啊，或者是所有的终止式啊，一曲一曲的，在瓦格纳的这个里面都没有了。因为他因为要推动戏剧的发展，所以他整个的和声以及旋律的运动啊，他不会让它结束的，一直一直往前推进，往前推进，而且随着戏剧的高低起伏，然后戏剧的冲突，然后也出现很多一些新的音乐语汇。那么这些新的语汇，那么不管是在当时以及我们现在的普通观众来听的话，是还是有一点点的门槛的。当然了，这个就是我们欣赏不是来听歌的，实际上是来体验戏剧的。所以如果是真正感受到戏剧的时候，你会这个剧啊太伟大了，哎，这个音乐太动人了。 圣杯王国清晨的景象，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瓦格纳的歌剧《伦格林序曲》。 尘世与英雄音乐会。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一场音乐会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在2020年的10月31号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里是为瓦格纳和威尔第两位音乐巨匠歌剧中的序曲和前奏曲。序曲可以说是歌剧当中不吐一语的预言大师，也可以说是概括了整部歌剧的故事走向，而前奏曲是整部歌剧或者是某一幕的开端。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女高音歌唱家王薇。现场的刀商主持人聂一京也对王薇进行了采访。 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到了下半场的独唱艺术家瓦格纳女高音王薇女士。王薇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好。我也特别的注意到了今天您演唱的曲目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爱之死。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讲解一下？ 首先呢，就是我要谈一下这部歌剧。这个《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呢，是瓦格纳比较有开拓性的一部歌剧。它主要是写这个死亡与爱情悲剧。然后呢，就是他在这个歌剧里边，使用了大量的那个变化音和半音阶的这个和弦，来反映人的这种心理状态，这对爱的这种无上之爱的这一个过程吧。其实，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我们在进入这个唱段，在音乐会上嘛，通常就是把这个前奏曲和这个《爱之死》会连在一起。其实，我在这么长时间的练习之中呢，我这个心里的这个状态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哈。就是他在很多地方，尤其在这首结尾的时候，比如说像Air to Lincoln， 就是说这个爱逐渐淹没，然后呢 Fair Thinking 呢又陶醉，然后呢又是 Wumber Wunst 比较迷离这个状态，然后最后呢就是Hurst Lust，然后最后就是迷离之后就是无上之爱。其实它是在一种幻境中去感受。 听您这么一讲解啊，我就感觉这部歌剧是一个故事性和情感都非常丰富的一部作品。 对， 所以对咱们的这个艺术家，咱们的这个感情还有技巧的要求也是非常高。所以咱们在处理这么高难度的一部作品之前，在演出之前通常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其实这毕竟是一个音乐会，不像是歌剧。像这种音乐会单独唱这一个曲目，我需要在演出之前尽量的能够提前投入这个状态，投入这个意境，投入这个氛围，然后去用全身心的去先去感受这个音乐，然后在台上的那个所有时间把自己的全身心都交给这个音乐，然后展现在观众面前，我觉得就够了。 我特别注意到在这个节目单上啊，在您的名字前面有一个称谓是瓦格纳女高音、我想可能很多观众和我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什么是瓦格纳女高音？她和其他女高音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首先说起这个瓦格纳女高音呢，我想先说一下什么是戏剧女高音。在德国这个声乐分类系统里头呢，最后介绍的两个女高音声部呢，就是戏剧女高音和瓦格纳女高音。这个戏剧女高音呢，也通常在外文里被称为dramatic soprano。瓦格纳女高音呢，被称作是瓦格纳lie soprano。这两个声部，其实这两个声部呢，就是没有很像，没有很大的区别，也没有很大的界限，通常比较相似。但是呢，就是瓦格纳女高音，它是从什么时候有的呢？就是我们要先谈到这个瓦格纳这个作曲家，他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他写了很多的歌剧，比如说像最早的《离恩记》啊，像。还有禁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发展到后来像唐豪伊斯，像女武神，像那个西格弗利德，像众神的黄昏等等。由于因为瓦格纳他有一个宏大的这个构想，对这个音乐，他自己写脚本，自己来那个写曲子，整个一系列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所以他的这个构想是非常宏大的，也创立了这个乐剧。他所需要的这个女高音类型呢，又都是具有这个拯救世界的这个女英雄的这个特质，所以呢，就是在他的笔下也就催生了这些像布伦斯尔的，像伊索尔的，像帕西法尔里边的昆德利这种女高音英雄女高音角色，在通常也在这个业界里也会这么称呼这个女高音。然后呢，这个瓦格纳女高音的特征呢，基本上就是那种要音量比较宏大，收放力、感染力，就是能有很好的控制力，还有歌唱的持久力，基本上是有具备这些特点的这个女高音才可以唱瓦格纳的作品。所以呢，这些女高音也通常是在世界上这么多年也是比较固定的，可能就是也俗称叫瓦格纳歌手。当然这种歌唱家在一个时代里边可能也就出那么一两位，会比较特别稀少，因为演唱瓦格纳的这个作品呢，他通常瓦格纳写的这个很多东西呢，都是他不把人声当作这个乐器的一部分，他不会考虑这个演员要唱多久，所以呢，就是而且他的歌剧又很长，通常在4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以上这种，然后呢对这个演员的要求就非常高，不但是这个持久力，还有这个，我觉得就是凭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演唱经验，其实对我来说最开始最大的障碍还是在这个德语上，这个德语也会对这个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还有整个的音乐修养，它的调性因为也很复杂，包括其实我们这次要演唱这个以索尔德特里斯坦与以索尔德，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那个特里斯坦和弦啊什么的，所以呢，就是说他写的这些歌剧也催生了这个瓦格纳能唱瓦格纳的这个女高音。我觉得在戏剧性上，在持久力上，可能会比其他的戏剧性女高音会更胜一筹，会更加的那个丰富一些，会比较起来会更难一些。 听您这么一讲解，我们就能理解了，这个瓦格纳女高音是意味着这位艺术家在歌剧的演唱上有着极高的一个艺术水准的。